啊，今個禮拜又上咗套唔關科幻事啊，不過啲演員就有啲科幻啦、啊，呢、這個 Jessica Alba 係 啦，隱形女俠。 啊，隱形女俠咁啊，大家識隱形女俠啦、啊，但其實 Jessica Alba 最初係點樣走出嚟嘅咧？咁其實就係詹姆士金馬倫嘅搞嘅一套電視劇叫 Dark Angel 啊，即係咁啊，我唔記得香港譯做乜嘢啊？ 黑天，末世黑天使。 啊，末世黑天使係。咁啊，一開場呢就有啲光頭細路呢就都係有啲巴曲喺後邊嘅，咁啊走咗出嚟呢，一個實驗場度，咁見到大個咗變咗 Jessica Alba， 咁同一段片呢，咁同一段片嚟㗎喎，咁亦都翻用咗喺呢個殺手47入面嘅， 係冇錯， 係大個咗變咗殺手47嘅同一條片嚟嘅，冇特別㗎，係不過巴曲位係唔啱嘅，即係同殺手47個位其實唔同嘅，咁所以肯定係當時 Jessica Alba 呢套嘢拍嘅，咁啊攞去翻用嘅啫。 因為我記得啊，47就係喺正個即係眼嘅後面嘅， 嗰個。呢個就喺頸多啲嘅似嚇，咁因為大個咗咩 ？Jessica Alba 係長頭髮㗎嘛，咁你都睇唔到啦。佢亦都冇專登即係整起台俾你睇，又冇佢冇影過㗎啦咁啊，咁嗰套係講佢啊，其實係有貓嘅 DNA 混咗落去人度嘅，咁所以佢係有啲好似貓咁嘅身手嘅，的確佢嗰時騷到佢嚇， 做叫親添佢又， 咁啊，咁啊，亦都著曬黑衫咁樣，咁嗰啲誒都跳咁啊都刻意，咁第一集係第一輯 OK 嘅，咁第二輯就開始講到咧，佢哇其他啲咧係撈到咧成有怪人咁嘅樣啊，開始啊，咁啊好誇張嘅。 哦、 我唔好鍾意睇第二集嘅，咁啊嗰个平时啊做个好似速递㗎嘛，咁佢就送信嘅啫，踩单车咁嗰啲未来世界咁，咁、但其实佢係有某程度嘅超能力咁样，但啲都係啲新手嚟嘅啫，超能力啲啫，咁样，咁啊嗰个咁嘅嘢，咁 Jessica Alba 係由一个科幻劇咁样出身啦，咁中间都拍过啲即係古灵精怪题目嘅嘢啊，拍好多嘅，啲神经刀嗰啲有份嘅， 系啊系啊。 Sin City 又有啦，系咯，好多啦，系咯。咁啊，隱形女俠先系大家最記得啦，最記得係嗰條拉鏈拉到真係落肚臍啊嘛，係啦。係嗱，咁啊，如果大家咁懷念佢個胸嘅咧，咁啊要睇下呢一套 LA Finest 啊， 係 我唔知有幾 fine 啦，係啦。咁啊，中文其中個譯名叫《洛城戰警》啦，係 啊。 咁啊，即係 Alba 就搭到個黑婆啦，係啦，黑婆我啊唔識啦，係啦。 我都唔識，淨係咁睇過佢 故事啊。 系，系净系睇过佢《梦幻重案组二》嘅啫，我有其实 咩嚟咧？ 咩即系《Bad Boy》第二集啊？ 佢有出过嘅咩？ 吓、啊，佢系啊，佢系阿 Will Smith 以前嘅女朋友，亦都系佢个拍档嘅马田劳伦斯个妹啊嘛。 即系佢已经喺《Bad Boy 二》有出过场嘅。 系啦，冇错。 哦，即係呢度係揾翻佢嚟做嘅啫，唔係，即係唔係呢度先至失落去嘅。O K， 失落去揾翻又揾翻佢做噶。 O K， 揾翻佢做，咁啊當年應該後生啦，係嘛？ 係啊，後生啲啦，但係佢冇乜點變嘅，其實就係、身材就fit 咗瘦翻少少嘅啫。 咩話？而家係瘦咗？ 係啊，再瘦咗少少。 即係呢個身形就瘦咗啊？ 唔係。我當年瘦少少，我話 嚇死我！哇嚇死我！即係我以為當年仲大份啲嚇， 唔係， 即係比起比即係當年瘦啲，我以為你話而家瘦啲啦，咁啊冇錯啦，咁呢套咧就係 Bad Boy 啊，即係 Michael Bay 啊，其中一套好出名嘅嘢啦，兩集都 Michael Bay 嘅嚇。咁啊，即係當年係 Will Smith 啊，加你頭先講過叫咩 Martin Lawrence。 系马 前路咁啊！我唔识你嗰个边个啦 ，OK， 即系都系啲黑人星啦吓。咁啊，大家主要都系识阿 Will Smith 嘅啫吓。咁当年 Will Smith 就好后生嘅，咁啊都做好多 heroes 啊、action 啊、feel 啊，咁即系 OK 嘅吓。啊 OK 嘅。咁当年呢个 Bad Boy 咧，其实就应该咧啊，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咧，即系佢哋都系咧，因为啲黑鬼睇咗好多港产片嗰啲英雄片啊、警匪片啊，咁佢哋就自己。即係想拍一啲即係佢哋自己嘅嗰類咁嘅打片，咁樣開始嘅，咁啊當然都算係黑人電影嚟嘅，不過佢呢套啊好似未至於話即係成套戲全黑嘅啫，即係咁佢主要啲人係黑人啦嚇。 主要兩個係黑人咧，其實就跟住佢啲隊員啦、啊，咁樣嗰啲全部都係白人嚟㗎啦，咁就 嚇、啊、但係當時都被認為呢個黑人電影嚟喎。 嗯，明白。 系 咁啊，當時嘅黑人咧，即係主要即係睇港產片嘅外國人咧，其實黑人係主要嘅。 哦，係。 啊，即係佢超中意睇嗰時嗰啲英雄片啊嗰啲嘅。 嗯。 咁啊，咁啊，所以呢套你可以話咧，都係由香港啲嘢即係引申出嚟嘅，變咗做咩嘢？咁我哋咁而家經過咁多年啦，都嚇。啊咁啊 ，Will Smith 都轉做燈神啦，咁啊一又整翻套咁樣嘅續編嘅電視咁樣搞下，咁到底得定唔得咧？咁樣咁同埋我哋覺得，咁你呢啲即係都係又係將原本即係男嘅即係全男班組合啦嚇，雖然呢個全男班嘅意思都係兩件，嗱咁但係唔計佢一件噶嘛，一件都係嘅，係咯。即係你就將佢全部即係將嗰樣嘢一係黑化啦，一係就。黑化的意思变黑人啊，一系咧就将佢变女啦，女体化啦，是但一只啦，咁你就算詹士邦，你话詹士邦变咗黑鬼咁，只唔过一个啫，咁其实都系噶嘛，或者系将詹士邦变咗女人咁，我意思将詹士邦变女人，唔系话拍上次查理斯花朗嗰套啊，嗰啲冇问题，因为佢唔系真系詹士邦嘛，即系佢系好似詹士邦咁嘅女人冇问题，好睇添。我意思咧，你系将个 I P， 你系个 I P 嚟嘅。你將詹士邦變咗女人，或者將詹士邦變咗黑人，咁即係呢隻啊，嚇咁呢一隻咧，其實就啲 fans 都鬧，即係黑人自己都鬧嘅，即係嗰時話有提議過拍黑人詹士邦，黑人都鬧嘅，係，係咁啊！而家今次呢套就好明顯都係女體化嗰個方向啦，咁而女體化又有兩個方向嘅，一係咧就好似日本咁咧賣萌啦， 係 嚇，即係唔係一女體化就代表係女權嘅，可以係賣萌嘅。咁其實嗰啲好明顯都係吸引翻男人睇㗎啦，梗係係嘛？ 冇錯， 即係將個男角變女，其實吸引男人睇啊嘛。日本一定係行呢隻，咁但係而家美國又通常都行另一隻就係女權啊嘛。咁唔知呢一套就算唔算啦？嗱，因為我就只不過飛睇，咁我嘅感覺咧，佢係似一個中女版嘅 Dirty Pair 嘅。 嗯。 係。或者係嗰時嗰個乜鬼話？嗰時啊，咩皇家雙妹嘛，或者你話無線嗰套都得嘅嚇，關榮浩嗰度， 有台槍師姐， 係都得嚇。咁我係覺得變咗似呢啲嘅，而家變咗。 嗯， 我感覺係咁啦嚇。咁啊，當然你裏邊嗰個呢、這個黑婆就同男人冇乜分別嘅嚇，即係都係周圍揾人上床啊，咁男又得，女又得啊，咁即係之類啦嚇。係咯。咁啊，即係 Alpha 咧。 系瞓醒之后，第二朝又拱佢走噶嘛？ 所以 Elba 就反而正常啲，我喺呢度仲系。 系啦， 吓虽然佢唔系娇滴滴啊，又唔系话搔首弄姿，但系你睇落去咁相比咁佢似系女嘅呢度。吓 系啊。 咁啊，中女咗生晒仔之后咧，咁我觉得咁当然啦，你唔能够用以前青春美丽咁样去比噶啦。咁但系睇落个样都仲暂时仲可嘅吓。咁但系身形咧，我就觉得已经系生完仔嘅阿妈咯。 系冇计噶啦， 系啊，虽然就大咗几个码嘅一个波吓，咁但系呢只大发咁即系肥妈嗰只嚟嘅啫，系嘛， 系咯，系，不过去到后边套片后啲，我唔知点解佢又好似有啲瘦翻噶喎个身形又， 哦，咁唔知啊，拍下可能粗翻佢，唔知啊，所以我睇啊有啲都系即系变咗师奶咁噶啦，都系， 系啊，开头真系咁样噶，系啊。 即係有兩件師奶咁喺度，即係做主角咁樣，同埋佢冇解釋嘅。一開場佢哋已經坐喺架車度喺度鬥緊嘴㗎啦，嚇咁啊，即係唔好話點樣識咁，總之係拍檔咁咯，嚇咁啊。反而後尾咧，先慢慢又講翻個黑婆咧，原來以前有做過卧底啊，跟住做卧底又俾人發現咗係卧底啊，俾人唔知都唔知俾人打定俾人搞定做乜嘢，總之佢都昏迷咗，入咗醫院咁，跟住話咩覺得自己好空虛啊，好寂寞，好凍啊嘛之類咁，所以先有而家啲咁糜爛嘅生活。咁跟住佢又要起翻嗰時嗰個咩，即係嗰個咩社會大佬，咁所以有一炸鬼人嚟嗰啲場啊，咁誇張嘅做咩啊？係 啊 係啊。咁都係啲咁樣嘅劇啦嚇 ，OK。咁冇乜特別對我嚟講就咁如果你話你 buy 咁，你咪睇咯，係咯， 係啊。 我一般般， 最緊要就係仲想睇下 Jessica Alba 係點嘅，你就可以望望咯。咁就動作戲啊，都第一集係都 OK 嘅，第二集就少啲，第三集就都有少少啦。咁就暫時出咗三集。 咁啊，咪個背景音樂咪成日仲係有嗰啲咁嘅好黑鬼嗰啲咁嘅音樂喺度襯底 啊， 嗰啲 feel 咁咯，即係嘗試強行去做翻嗰個戲裏邊嗰啲感覺咁啊。咁啊，第一集嚟講啊，都算。 還可啦，係啦，但係之後會唔會跌窩？會唔會啊？《使徒行者》咁捱幾集就唔掂咁，咁大家睇啦，係咯。 呢個機會零率嚟㗎啦。 嗱，因為其實你無論麥林啊，即係幾套即係以前嘅 IP 咧，即係好 hit 嘅嘢啊，你而家再做咧，即都唔係好見到話好有啲乜嘢反應嘅，甚至乎嗰時做過呢個《星神女探趙姬娃》都拍過㗎。係。係咯，都唔得嘅。咁到底嗱，星神女探趙姬娃就擺明係幾個女人㗎啦，咁都本來都係嘅嚇，嗰啲唔係女體化啦，咁亦都好 icon 嘅呢件事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即係都係唔 work 嘅出咗嚟咁。咁到底呢套得唔得？咁當然我哋唔知啊嚇。咁啊睇下大即係到時反應啊。我哋一般啦，係咯。咁啊，其實睇演員啦，我就係咯，我就反而唔係睇個 IP。 係啊，我都係睇下 Jesse Alba 嘅啫，其實就。 因為呢個所謂 IP 冇嘅，其實個 IP 係嗰兩個人嚟噶嘛，咁你都唔係揾翻 Will Smith 嚟做冇意義㗎。 三個係咩 IP 啊？係咯，同埋兩個演員。 唔係 Michael Bay 係導演啫。 係。 啊，咁你睇套嘢，咁你有啲乜嘢留翻咧？咁你就係夾硬話係即係嗰個妹咁。咁你上次嗰個咩八尾千嬌啊，都夾硬話邊個係啊？系啊，佐治古尼个妹啦，系嘛？ 系啊，山田娜波洛， 系咯。咁你夹硬咁嚟楞，咁算唔算咧？咁 不过唔同嘅就系嗰一套咧，佢夹硬讲嘅呢套，佢真系出过合作过嗰一集嘅，咁就呢套就系啦。 咁你下次不如戴克，你直情揾翻阿边个做啦，即系末世街十号嗰个啦。咁嗰个佢咪做过阿布出嚟个女咯？ 系，咪 做 过 大个嗰个女嘅个状态啊嘛。咁你下次戴克系佢做，佢讲佢打咁，你睇唔睇？即唔得啦！你出过都冇用噶，你唔系睇佢啊嘛，大佬。 啱就算你话戴克再拍落去，布斯威利斯唔做，唔好话佢个女。就算系戴克第四集嗰，唔系。第五集嗰佢個仔嗰度都打過㗎，嗰個都唔得啦，嗰個佢真係都打過啦嘛，同佢 係啊，而家蘇蘇出過，係 都唔得啦，沙拉保夫係咯，唔得就唔得㗎啦。 沙拉保夫之變形金剛啊， 係 咯，而家蘇與變形金剛係咪下一套係？你咪睇咗咯，第一集咪就係睇咗啦嚇嚇咁。咁你呢啲好明顯係唔知啊，我就覺得咁樣唔算嘅，你即係你咁樣夾硬咁搏落去係嘛？ 嗯， 係咯。 係啊係啊， 即係得唔得咧？咁啊大家睇咯，又唔係我哋話事嘅，咁咪睇下之後得唔得啦？係咯。咁啊，總之係有套咁嘅劇嚇，咁即係繼續係翻碌 I P 啦，咁啊繼續係玩呢、這個即係女呢樣嘢啦嚇。咁啊女權強唔強？我乍眼睇又唔係好強。 唔算啦，因為佢 冇特別 男角就雖然冇兩個主角咁醒，因為佢兩個係主角，所以特別醒啲。但係就唔係話廢曬咯，起碼就要打嘅時候，跟住兩個主角喺度匿埋。 我講咗啦，咪即係一堆 player 或者皇家雙妹乜啫嘛。 係啦係啦，匿埋咁樣，跟住都有人喺度，啲隊員就幫佢手咁樣。 即係似呢只多啲啦。 係啦係啦，呢一種咯。 咁但係咧，你話將一個全男班嘅嘢咧，咁你 Ghostbuster 都係三個嘅啫，即係將一個全男班嘅嘢變成全女班咧，即係佢要原先有樣嘢啊，再諗咧人口咧，呢樣嘢本身係一種女權嘅行為嚟嘅。 嗯 ，OK， 或者套劇咧就唔暫時唔係好覺 ，OK， 不過即係你呢個做法係啊嘛，係咯，係啊，咁佢又咪賣萌啊？ 咁又唔係賣萌咁， 佢又咪賣俾男人睇啊？你又覺得又其實又唔係真係，定係佢係一半半咧？定係即刻 Elba 係嚇？佢、那 個、 想玩兩樣嘢咧，即係一嗰個黑婆咧，可能就係女權嗰邊嘅行。咁即刻 Elba 就吸引翻你班男人睇咁，即係可能佢想咁啩？ 有可能係咁，不過那個黑婆又有啲位咁樣，佢又著到好少人喺度識友啊，咁樣嗰啲啊。 著到好少，佢唔係喺張床度走起身嗰度，係咪就冇著啊嘛？ 有一度冇著，後邊嗰度又 冇著添啦， 識友添。 嗱冇著嘅意思即係佢，你就睇到個背肌係比成龍更加科㗎，我話俾你聽啊。係 啦，冇錯。 你想唔想睇啊？另一件事啊 ，OK。 冇錯。 好大隻啊！係。 係。 嗯。 係。係啦，咁樣啊。 就算即係 Elba 呢個身形除衫俾你睇都唔好睇啦，講真 的。 係啊。係咯。 都唔得㗎。 係咯。都唔係睇呢啲啦，都係啦，所以咁。 係啊。 咁、啊、你通常你呢隻，如果你真係賣俾男人咧，係要整兩個 霍女嘅，即係黑妹唔緊要，黑妹就係靚女啊，後生靚女，即係佢呢個都明顯都唔係話好係啊，你都揾兩個中女嚟做咁，咁你皇家雙妹乜嗰兩個唔係中女嚟㗎係嘛？ 係 啊，當年嘅關詠荷 喎， 係啊，當年嘅阿邊個話？另外一個邊個嚟㗎？ 阿滕麗明。 滕麗明啊，當年喎，唔係而家喎，大佬，唔係開心速遞入面個媽喎，大佬， 嚇， 即係嗰時仲係短剪短頭髮嚇，嚇、啊、都好有型格嘅，係咪？後生嘅，唔係老嘅， 係， 係啊，係咯， 係呢個黑妹都唔可以話妹黑婆啦，原來都成46歲㗎啦，大佬， 黑婆嘅黑婆啦，大佬， 我係呢個。系啦， 我一开头话黑婆嘅，大佬。 系啦，我讲错。 好啊，即系识咗 Elba 叫白婆噶啦，系啊。 系。 系啊。真系仲唔系，大佬仲唔系？ 系冇错，年纪上系啦，都 大佬 几。 咁仲女人叫做妹妹仔啊？ 梗系唔会啦。 大佬唔系啦。 佢都有个女啦，呢一度讲啊，不过虽然唔系佢生嘅、啊、但系都诶。 佢呢度已经系做紧啊，比佢哋个年纪后生噶啦，我觉得已经个角色系。 系啊系啊， 即系你睇落去，佢哋就似系啲即系唔系话唔系又唔系好后生，你咪当佢哋可能30歲到嗰啲咁咯。但系佢哋唔黑婆就唔止啊，即系 Elba 几多我唔记得啦吓，真人。 好似都37、38咁上下啦， 即系咯，都40嚟紧咁，但系佢呢度就我就觉得佢个角色似系30到啦。 系啦系啦系啦， 个角色系啦系啦。咁咯，咁你咪睇啦，系咯。咁如果大家仲中意即系话依 Bad Boys 嗰样嘢啊，或者你中意依 Jessica Alba 咁咪望下咯。咁我哋都系主要因为 Jessica Alba 望下嘅啫，冇乜特别嘅。 系。 科幻就肯定唔系嘅。 冇冇科幻元素。 冇，佢真系警匪咁。喺个 LA 度咁咯，咁 LA 本身有荷里活啦，佢一开场第一嘢就影住荷里活嗰几个大字啊， 系啊， 惊死你唔知噶嘛， 唔知佢 LA 啊，惊死又影住食星机啊， 影住写中文写荷里活啊，就广场噶嘛，啊，香港有荷里活啊， 系 陈果导演啊，记唔记得啊？ 系 ，OK， 好，冇啦，咁我冇乜特别啊，咁啊，新年马仔有咩嘢讲？有冇？ 呢套冇睇啊。 马仔 吓冇啊！我觉得而家佢哋 sell 都系你当调翻转啦，同以前近时全部 吓点啊？调转咩？ 咪近时你会谂住即系 sell 啲仔咁嗰啲咁 sell 出嚟俾啲人睇，咁佢而家调翻转，咪用啲女人嚟 sell。 不过系咪 sell 到咧？咁就个类型本身其实系男性向，但系你又呢啲元素系用女性向嚟去 sell， 又得唔得咧？其实就有啲怀疑啦。其实 唔系，其实到底佢目标观众系男人定女人啊？定乜嘢？呢个真系重点啊！ 嗯，系， 唔系佢应该系 sell 啲，我唔知啊。我嗰日佢成日都谂揾嗰啲系即系等于点样调转咗喺女人好似男人去咁啊？ 唔係啊，嗱，女人做男人嘢嘛，咁但係其實 是、啊、我連啲觀眾都係啊，即係啲後味 啊，啱啊，咁但係其實有幾多觀眾中意，即係幾多女觀眾中意睇呢個 Bad Boy 咧？ 嚇、啊，咁啊真係唔知佢哋個目標，即係佢哋而家係佢覺得個市場係即係美國生產咗呢啲人出嚟啊嘛，佢成日覺得， 嗯， 係啊，跟住佢又做俾我啲人睇啊，諗住咁咯，我覺得係咁啊，而家佢哋， 嗯， 係啊。 咁唔使講咁多嘅，到時睇下佢收視咪知咯。 係啊，都係到時個結果問題啫。 暫時知唔知點啊？因為都係新做啫嚇。 而家未知啊，嘢。 嗱，咁呢套嘢咧好奇怪嘅，又好似又話唔係一個禮拜一集㗎，係嘛？ 係啊，一個禮拜出3集嘅喎。 係嘛？咦，咁但係而家到底係幾多集嘅？因為我就係瞄過，我都係第一集啫。咁其實咪即係應該已經有3集。 有3集，不過第一集係出到字幕嘅啫，其實已 經。咁但係明係睇過其他集數嘅。 飞睇啦，嗰啲 点样噶？讲埋嚟听下啦。第二、第三咁得唔得噶？即系有冇话跌 walk 啊？定系点样？ 都跌咗少少 walk。第12集就动作少咗啲添，再跟住第三集又多翻，又有翻一场动作咯。其实就 咁，但系你话即系 Elba fit 翻嘅后屘系嘛？ 好似又系冇之前咁歪咯。嗰度第一集尾唔系有阵时睇佢着咩衫嘅啫，有阵时佢喺屋企嗰度嗰啲 shot 咧有咩？有 fit 翻啲嘅，但係出到去嘅時候喺差館啊嗰啲咧，又真係好似我哋開頭見到嗰個咁咯。 唔係，可能佢咪有啲戲係嗰時拍，有啲係之後拍，咁佢點樣剪翻齊啫？ 應該 有機會係 啦，咁就 咁佢冇可能一時 fit 一時唔 fit 嘅。唔係，因為呢套嘢唔會揾 CC 執佢身形啦。你估拍戲嗰時咩？嗰時拍戲其實佢係有噶， 嗯， 有個 CC 執過噶。 阿黑寡婦咪最勁咯，就係、是、七個樣 子，即係套戲都係。Elba 上次係啲神經刀咧，定乜鬼咧？佢喺度沖涼嘅。 哦，係， 我係啊， 咁真好似覺得好正咁，哇！又 slim 又成，原來 佢係，嗯， 執過CC成個身形執過啊。 嗯， 咁我係有睇翻佢原本影嗰個樣，咁同埋影嗰個樣佢係有著嘢㗎，原來， 嗯， 佢影咗出嚟執完係好似冇著衫個鬆，其實佢有著嘢嘅，咁嗰張係原本係點？原本咪肥肥矮矮咁嘅咯， 係， 係啊，絕對唔係你睇哇，咦好正，咁你中意執你執到佢外星人咁瘦都得，係咯 ，E.T. 嘅得， 咁當然係啊，即係個胸啊，中意啲大啲係嘛，條腰啊整有啲咁啊，個攞啊唔好咁突咁啊，睇上嚟哇好正喎。咁其實原來係執過嘅，先前嗰啲電影入面， 嗯， 即係意思即係某啲 shot 啦，即係某啲 shot 要好 sell 佢好靚身形嗰啲係其實執過嘅咯，係啊， 嗯，係， 咁但係亦都唔好以為咧，要睇下 Jesse Elba 露點係即係好難啊，其實佢自己行啲紅地氈咧，佢都試過著過件係好似絲襪咁嘅質地嘅衫嚟嘅，即係其實基本上係露帶嘅啦， 嗯， 係啊，唔係突啊，唔係飛啊，定見到啊， 嗯。 系啊系，咁你見到之後你就會有啲唔開胃嘅原來。 哦，明白。 係啦，即係你唔好以為會哇正咁啊，唔正啊，係嘅，著翻件衫啦，唔該嚇。 即係遮遮掩掩先好睇，有陣時呢啲嘢。 咁你就算 Emma Stone 咁上次啊都唔好睇啦，係嘛？即係意思即係路一帶一路咁都唔好睇啊！你會覺得好靚咩？係咪？ 哦， 你真係要好靚先會係靚咯。 如果要睇呢啲就真係睇專業剝衫嗰啲啦。 係。 咁專業剝衫啊，包括 supermodel 嘅，咁你以前嗰啲以前嗰啲咧，嗰啲咩青青珊瑚島嗰啲咪靚咯，係嘛？ 係啊，如果你睇嗰啲真係要睇翻真 係。係咯，真係要睇波音公司啊，大佬係。 嗯。 係咯，唔係話街上分離好似都有㗎。除晒嘅啦，好似做 model 嗰阵都系咯，冇乜嘢嘅喎，你睇咪好靓嘅咯，就觉得好靓嘅咯，咁嗰啲咪靓嘅咯，系，但你又唔系觉得咸湿嘅喎，又唔会喎，唔知点解，系好似啲人体艺术咁，你觉得系，系啲 model 咁咯，吓佢唔会影咸湿嘅，人哋唔系影九七龙虎豹大佬，即系有打灯啊，有化妆啊，有意境噶嘛，人哋嗰啲系， 系啊， 唔系睇咸书啊，大佬咁啊 ，anyway 啦，咁啊，吓，咁啊，都睇下啦，系咯，睇下啦，系咯， 有 兴趣 咯，有兴趣望一望，冇乜特别嘅，其实就冇兴趣可以唔使睇。 即叫做今个礼拜新剧啦，介绍翻啦吓。咁主要系因为有 Jesse Elba 啫。 系啦，冇错。 系啦，咁同埋系 Bad Boys 呢个题目咁，系咁啦，冇乜嘢吓，咁有兴趣望下啦吓。好啦，咁啊 ，Twilight 松仲有新一集啦，吓，咁啊，继续交噶啦，都估到，系啦，咁啊，个古仔咧，本来又冇乜嘢嘅，如果唔系阿黑鬼最尾出嚟解话嗰下咧，都话我个啊，系啦，咁啊，快讲啦，咁大家都未必有兴趣睇，都未必有兴趣睇啦，吓，咁啊，好简单嘅啫，咁其实上一集就预告睇到啦，有个女人就俾人拉咗，又唔知点样做实验咁嘅，咁其实佢就讲咧，其实佢系有两个即係有兩個女，咁啊個老公啊，咁啊屋企都叫做都中產，仲要好嗰只嚟嘅，即係有間大屋咁幾好嘅。咁佢咧就因為個工人咧就話啊，佢個孫仔啊話想去報間學校喺呢頭嘅，咁就可唔可以用佢嘅地址啫？咁嗱呢啲大家耳熟能詳嘅呢啲嚇。咁啊咁佢話啊好啊冇問題啊，咁佢仲好好人應承咗。咁點知即刻咧即刻個。就有嗰啲咁嘅特警啊，走嚟拉咗呢一個咁嘅呢個咁嘅女工人走啦，係啦，咁好奇怪嘅開場嗰陣啊，咁跟住咧，咁佢呢個工人冇咗之後，就唯有呢個媽媽就照顧翻嗰兩個細路啦。暫時咁佢又唔識過去超級市場，又唔識買嘢，咁原來都冇做過呢啲嘢。咁原來呢啲卡又一無端端找數嗰陣咧，每一張卡都俾人凍結咗，咩事咧？咁佢仲發曬老皮咁跟住最尾喺停車場佢又衰喎，拍車又拍人兩個位，咁佢做咗好多衰嘢嘅。 咁突然間又有啲特警嚟啦，啊唔通你初以為係佢做咗呢啲衰嘢會俾人拉嘅咁，咁拎咗翻去佢又逼咗翻去佢又唔解釋佢聽係做咩拉佢，咁後屘咧佢初初係佢成家人都捉曬翻去嘅，咁後屘佢就放翻曬兩個女同埋個老公就淨係捉咗佢，咁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淨坐埋監啲咩事咧咁咁，咁結果裏邊咧佢又見翻呢個工人啊，呢個女工人，咁咁佢就同佢講啦，乜你唔知道咩？你已經真係唔記得咗咁樣，咁跟住就唔知咩事喎，都仲係冇人有解釋過佢聽咩事嘅喎，咁跟住佢就又初初又話咧，其實可以有辦法俾佢走嘅，即係有啲通道嘅嗰個監獄啊。咁總之佢喺啲暗部度咧，就俾佢見到一個，即係嗰度裏邊有個領袖咁咧，你當好似 Matrix 咧，有嗰個咩預言家咁咧，有個女人咁樣。咁但係後屘咧，佢就俾一個，即係後屘就俾佢哋捉咗，再捉咗翻咧，就綁咗喺一個好似嗰咁嘅實驗嗰咁嘅機嗰度，又插曬嘢咁樣。咁做乜嘢嘅咧？咁後屘就話。就話原來咧，即係有佢就話啦，佢話而家呢個平衡宇宙嚟嘅，咁咧呢個世界咧就有另一啲其他維度嘅人咧就走咗過嚟咁樣，你當呢一個係我哋個世界先啦，正常嘅藍色天空嘅，咁佢就嗰個世界咧就好似唔知係點啦，佢又冇講啦，但係原來咧就係嗰個女主角咧平時發夢咧成日見到黑白嗰個影像嚟嘅，咁周圍爛曬啊，好似世界大戰之後咁啊，咁但係黑白嘅影像。咁佢就話咧，話原來呢啲人咧就係由嗰度走咗過嚟呢個世界，咁就唔知影響到嗰個平衡咁樣，佢嗰度脆弱嚇，咁跟住佢哋就要為咗呢個世界安全咧，要捉翻曬呢啲人咁樣，我唔知捉咗又點啊嚇，困住佢咁又點啊嚇，咁啊唔知佢都冇詳細解釋。咁佢嗰部機咧其實就係要嚟套佢料咁樣嘅啫嚇。咁總之咧後屘咧，最後就佢好似咧就買通咗有一個裏邊嘅人咧，就肯放佢走啊，話。咁佢就話一定要救埋嗰個女工人啦，咁結果女工人走嘅途中就話唔信啊，即係唔信佢哋會救佢，咁就叫佢你自己上車啦咁，咁結果嚟接佢一架咧就係佢原來開場咧不雪糕車啊，係 啦冇錯， 即係佢一開場就有影過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佢呢下幾得意嘅，兩個雪糕車就接翻去翻去佢間大屋，咁就翻去咧發覺咧佢兩個女同個老公咧好怪嘅啲反應，咁原來咧係個局嚟啦又係嚇。咁原來最尾就中，即係話係其實證實咗佢就係呢啲咁嘅，都係呢啲咁嘅即係由第二個平宇宙另一個空間嚟嘅人嚟嘅咁樣，咁啊完㗎啦嚇，其實係咁嘅啫。咁佢喺度嗌救命救命，咁啊周圍平時同佢懶 friend 嗰啲鄰居啊啲 friend 都唔理佢嘅，睇住佢俾人拉咁啊，老公都唔理佢嚇。咁跟住就完啦，完咁都冇嘢嘅，我都仲覺得都 OK 嘅，即係一個好懸疑嘅。故事咁但係衰就衰喺邊度咧？就是、黑鬼啊出嚟啊，即係呢個啊 Get Out 導演就出嚟解話啦。佢話 係啊， 點解 啊？係喺唔係佢本來唔解好地地啊？係 啊， 佢點解話咧？佢話作為新移民其實我哋都可能都曾經係新移民，或者我哋社會好多其他係新移民，就好似佢哋呢班由第二個空間嚟嘅人一樣，即係受到迫害。 哦， 唉，我大佬你唔讲好过讲啊，大佬你本来头先呢个故事怎么做咧，我都唔觉有呢个感觉，我都觉得系 O K 啊，即系一个 地嘅， 即系佢自己原来系冇咗嗰个佢第二个世界嚟嘅，因为佢话佢好细路女嗰阵过咗嚟嘅，因为佢个回忆个发梦里边其实佢好细个嘅，咁佢唔记得咗亦都正常嘅，咁冇乜嘢嘅，本来 O K 嘅，咁佢就系佢呢个解话咧，哦，即系你呢个故事原来系想讲，即系。点样迫害啲新移民系嘛？真系好教咯！ 唉，真系唔讲个讲啊呢啲。 即本来个古仔咧都唔系明显嘅， 系 O K 嘅。你当一集出嚟松你行，咁但系你原来最尾又要食翻落去呢啲咁嘅政治正确嗰度，咁讨唔讨厌啊？你话 四 集都系咁啊，好讨厌啊！ 集集都係咁啊，幾乎 係啊， 係啊，係。今集明明可以擺脱呢樣嘢嘅，如果你唔講呢句嘢都，即係我可以另外當冇關係咁去睇 ，OK 嘅。但係最尾都係要駁翻落啲政治正確度嚇，咁你話好唔好睇啦？ 係，即係唔得啦。 係咯。 唉。 即或者咁講，即係任何古仔你都可以咁樣政治解讀㗎啦。係。 即 係冇意義啊！ 一粒老鼠屎搞彎成鋪粥就係呢一個味。 唉，唔知啊，唉，總之都係唉，好失望嘅。即係其實你今日好明顯就係成套劇為咗咁而做 ，OK？ 係 啊， 為咗佢呢個搞呢個佢係啊政治認同佢宣揚呢樣嘢，跟住將所有嘢扭曬落去，我係咁樣解。 系啊，明明个故事都唔系咁嘅，都要讲嚟咁咁你，唉，都唔真唔想睇睇到真系。系啊，下集预告系咩？我忘记咗啦，明镜嘅得。 我冇睇到下集预告嘅我都。 哦，系啊，唔好理佢啦，系都唔使预告。 系啊， 都系继续交噶啦，我估都系。唔重点啊，系。 咪政治工具嗰边。 系啊，就政府宣传片啊。 系咗佢哋嘅宣传片嚟 嘅。系左交宣传片啊。唉， 即系睇翻咩？塞斯贝嗰度基隆部队嗰个啦， 系啊，嗰度仲好睇啲嘅。如果咁样计法嘅话，冇咁明显啊， 衰过鬼探啊！ 系衰过，真系衰过， 真系衰过咁样。呢一方面真系 呢一方面睇作梗系唔系啦，系啦， 有兴趣睇下啦，我都唔冇晒瘾啊！睇有《Trial Zone Report》提到